烈焰冲击，石柱下一道火柱升起，焚烟井被包裹其中。赵玉哲很爱这个技巧，这让他有一种闪亮登场的感觉，而且还可以让对手正准备的操作忽然找不到北。赵玉哲想想就觉得很爽，这一次对方也一定是如此吧。赵玉哲如此想着，结果却发现当他飞快的一个法术操作完成，准备攻击目标时，却是他找不到目标了。他的视角里可以看到的角色当然还有很多，但这些可都不是他的目标。那个悟道君呢？赵玉哲还在为对方会找不到目标沾沾自喜，结果没想到转眼之间找不到目标的居然是他自己。烈焰冲击的火柱会掩护他，但对他的视线同样也会有一些影响。结果就是这么一模糊，悟道君居然就不见了。四下都是跑动战斗的玩家角色，人到哪儿去了？已经操作完成的技能冷却就已经用掉了，不丢也是浪费。赵玉哲无奈，只好把这天雷地火丢到了记忆中悟道君所在的那个位置。焚烟井转眼已经落地，那边雷火阵阵，却依然不见悟道君的踪迹。如此规模的团队战中，想找到一个特定的目标可不容易，哪怕对职业选手来说也是如此。职业选手的训练中又不会有此类内容，他们的职业比赛最多不过是五人对五人，哪会有眼下这混乱的光景？不过任何一个职业选手也都是从网游里走出来的，没玩荣耀网游才能又哪里会被发现？游戏里的大混战，赵玉哲也不会太陌生，只是此时他可没心思去计较着团战的胜负，他只想赶紧找到那个悟道君再说。赵玉哲是这样想的，但是混战之中还有谁会照顾他的想法？头顶呼啸山庄的工会名号，那自然就是一展天下的攻击目标。刚一落地，就近就有几个玩家的攻击招呼了过来。赵玉哲操作确实不错，分烟井落地一个180度的转身，元素法师的几个瞬发技能已经被逐个被他操作丢了出去。迎面冲来的玩家都是一组，跟着一个元素之力已经凝结完成，这个大范围的挑空技直接吸飞了三名玩家。赵玉哲也根本没想着和这些人纠缠，直接从被吸飞的三人位置突入战场深处。元素法师像战斗法师一般冲锋陷阵，赵玉哲确实没太把网游里的玩家们太当回事儿。当然，如果真是他独自面对如此多的敌人，他也不会如此冒失，因为他心里清楚，他根本不是孤军奋战。他嘴上虽然未置可否，但是对于呼啸山庄的玩家主动配合他来进行攻击，他还是觉得很满意的。此时依然是如此，马踏西风知道自己是不可能指挥得动赵玉哲，所以干脆就指挥其他人来配合赵玉哲。这个做法确实很有效，就像此时赵玉哲的水平毕竟是高不少的，一展天下这边的阵势被他轻松撕开了一块，马踏西风立刻指挥部下配合冲上。赵玉哲的目标虽然不在团战，但是马踏西风总算也是充分利用起了他的价值。 切断他们和 BOSS 的联系，那个骑士， 马踏西风喊道。他多么希望赵玉哲此时能看到这一点，能帮着他们攻击一下那个骑士，但他知道这是奢望。此时的赵玉哲一心只想去教训大神出风头，哪里管什么 BOSS 呢？不想他这话还没喊完呢，结果就见一道法术直劈那骑士，而且是正巧是那骑士要对 BOSS 的攻击进行防御的时刻。这一下连打带削，不但给了骑士一击伤害，更打乱了他的节奏。角斗士维泰里乌斯犀利的一击直接将那骑士劈翻在地。这一击太漂亮了， 马踏西风心下狂赞，再一看出手的竟然是赵宇哲的分烟井。马踏西风对于赵宇哲的印象顿时又改观了不少，重要时刻这小子到底还是值得依赖的呀。 掩护一下。 一战天下这边，叶修的注意力 80% 可都是在 BOSS 这边，这一局又怎么会没看到？别看他们的骑士团现在牵着 BOSS 一路走，但抢到 BOSS 的关键事实上是在这个叫西部圣骑的圣骑身上，其他圣骑士都只是靠强制性的仇恨技能在坚持，这不能持久，稳定的仇恨建立可是落在这西部圣骑肩上的。一战天下没有疏于对西部圣骑的保护，但赵宇哲毕竟不是一般人，这一击拿捏的精准之极。这一下借助了角斗士维泰利乌斯的一击，一下子就给西部圣骑制造了极大的危机。因为此时西部圣骑事实上并不是角斗士维泰利乌斯一刻不停的攻击目标，他的仇恨被骑士团的玩家强制拉扯着，而他只是冲向目标的时候顺手清除沿途的阻碍罢了。 BOSS 可没傻到死盯着仇恨目标的时候就把身边的其他玩家当作善良的蚂蚁不做理会。结果就在角斗士维泰里乌斯并不频繁地攻向西部圣骑的一击时，赵宇哲出手了。这确实是职业级的机会把握能力。叶修连忙指挥玩家上前保护，同时和其他治疗一起狂刷西部圣骑的生命。好在角斗士维泰里乌斯的仇恨毕竟不在西部圣骑身上，没有一直纠缠，否则在那一刀之后坚持不杀西部圣骑，绝对是神仙也难救。角斗士维泰里乌斯没有继续，呼啸山庄的人却哪里会错过这机会，马踏西风早指挥着部下发动强力冲锋，不惜一切也要先将这西部圣骑拿下。但这种事儿早在叶修的预料之下，西部圣骑被救下后立即不再继续追着角斗士维泰里乌斯攻击，在众玩家的掩护下暂退一旁。这样暂停攻击会随时间的推移下降仇恨，但眼下显然保命要紧，暂顾不上计较这种仇恨的下降。叶修当机立断，很是及时，呼啸山庄的人扑得虽凶猛，但目标转眼就被人群给掩盖了，杀得再凶战略目标却也无法实现。两方对杀中，叶修却终于是留意了一下分烟井这个元素法师。刚才的那一击除非是巧合，有意为之的话，那无论从意识还是技术上来说确实是高手风范，有点眼力的玩家都看得出来。 这人是谁啊？ 叶修对身边的千叶离若问道。因为这次用的是牧师，叶修的悟道君和同职业的千叶离若倒是经常站到一起。 谁？ 千叶离若却不知道大神冷不丁问来的一句是指谁。 那个元素风烟井， 叶修说。 不知道啊，不认识， 千叶离若说道。 水平不错。 叶修关注了这家伙一会儿后，从他的攻击手法上已经确认了这人的确是位高手，刚才那一击不是巧合。 挺厉害的， 前方隔海也凑过来说了句。同职业的总习惯把自己和对方比较一番，前方隔海从关注到这家伙开始就有比较，结果让他比较心惊，这人绝非一般高手。结果叶修几个在这偷摸观察分烟井的功夫，赵宇哲不停地努力寻找，终于是从人群里发现了悟道君，果然还在这里。赵宇哲心下得意，马踏西风以为他攻击西部圣骑那一下是顾全大局抢 BOSS 为先，事实上在赵宇哲想的更多的却是破坏对方的核心关键，把悟道君给引出来。此时终于找到目标， 赵玉哲立即放下这边拼抢 BOSS 的激烈冲突，直接朝着悟道君那边杀去了。这一突然调转目标让马踏西风有些措手不及，双方虽然没有沟通，但一直以来马踏西风总是派出人手配合赵玉哲的举动，但现在正是抢 BOSS 的关键时刻，赵玉哲的分烟井却突然杀向了别处。马踏西风视角一转，却也看到了那边的悟道君。还是擒贼先擒王吗？马踏西风心下一念，想想这样也好，把这个障碍除掉，很多方面想必都会轻松下来吧。于是一边指挥着这边的玩家继续攻击，切断 BOSS 和一展天下之间的联系，另一边马踏西风又是分出了一部分人去配合赵宇哲的冲击。 他冲过来了！ 前方隔海看到分烟井像个战斗法师一样冲将过来，惊讶地叫了一声。冲过来了，这样的描述真是很少出现在一个元素法师身上。 冲你来的，大神！ 千叶离若叫道。 保护我！ 叶修说。这话从一个牧师口中说出，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此时前方隔海和千叶离若听着眼前这位牧师这样说，却是一百万个别扭。想归想，该做的还是要做。前方隔海法杖一摇，吟唱了一道火墙，朝着冲过来的分烟井推了去。分烟井身子一闪，直接瞬间移动，从火墙的另一端穿越过来，法杖一摇，反手也来了一道火墙，朝着叶修他们三人的角色推了过来。他的身边其他配合冲来的呼啸山庄玩家却是无视了火墙，他们随行有牧师，这点伤害还是扛得起的。火墙推来，叶修指挥着悟道君朝后不住地退着，一边却还在指挥着那边圣骑士 拉向陷阱去。 这句话叶修没有喊出来，而是发到了团队频道里。众圣骑士心领神会，这是他们早有的一步埋伏，接连挑衅吼叫的圣骑士看准了方向，牵动着角斗士维泰里乌斯过来。而那些设下陷阱的盗贼玩家此时都是两眼放光，这一刻期待了好久呀。